自己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笑莫远笑莫慢，可笑是心与主影子下，

goodnight. Only say goodnight. Just goodnight. I feel so bad tonight. I drink so much coffee. 那不是落叶吧？

沉默，撕破我从崖边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 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在未来里。

气泡，别让眼泪晕花了妆，美丽的新娘，她为你采摘的鲜花是最独特的嫁妆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，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黄昏天覆盖月的阴白，河南我假装迟疑，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，倦鸟之欢皮皮的在听第一回，迎接你轮月光沾着水在低垂，只怕会沉着味，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，我正听你是我选择，自身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，已代表我心你可晓得， 祈求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，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，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，终究后要是人返不来，有数字该随风清白，我的你切莫害释怀，就等爱深沉的海，那天的周日这情还频频在江边低回，会不会错认谁最完美，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，怕我无法归，我正听你是我选择，自身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，不后悔，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，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， 幸福了没，都已完美。